孝文窦皇后，景帝母也。吕太后时，以良家子选入宫。太后出宫人，以赐诸王各五人。窦姬欲在行中，家在清河，愿如照进家，请其主遣患者吏，必至我及赵之五中。患者望之，勿至及待五中。即奏，赵可。当行，窦姬涕泣，怨其宦官不欲往，相抢乃肯行。至代，代王独姓窦姬，生女嫖。孝惠七年，生景帝。代王王后生四男，先代王未入立为帝，而王后卒，即代王为帝后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。文帝立数月，公卿请立太子，而窦姬男最长，立为太子。窦姬为皇后，女为馆陶长公主。明年封少子武为代王，后喜梁，是为梁孝王。窦皇后亲早卒，葬关津。于是薄太后乃诏有司，追封窦后父为安城侯，母曰安城夫人，令清河至元邑200家，长成奉守，比灵文元法。窦后兄长君，弟广国，字少君，年四五岁时，家贫，为人所掠卖，其家不知处，传十余家至宜阳，为其主人入山作炭，木卧案下百余人，案崩，尽压杀卧者，少君独托不死，自卜数日当为侯，从其家之长安。闻皇后新立，家在关津，姓窦氏。广国去时虽少，识其县名及姓，有常与其子采桑堕，用为福信，上书自陈。皇后言帝，召见问之，具言其故，果是。复问其所识，曰：子去我昔时，与我决撰社中，盖木木我，以犯我，乃去。于是窦皇后持之而泣，侍御左右皆悲，乃后赐之，加于长安。将侯冠将军等曰：吾属不死，命乃且悬此两人，此两人所出危，不可不畏则失父，有父防吕氏大事也。于是乃选长者知有节性者与居，窦长君、少君，由此为退让君子，不敢以富贵骄人。窦皇后即失明，文帝姓邯郸慎夫人，隐姬，皆无子。文帝崩，景帝立，皇后为皇太后，乃封广国为张武侯。长君先死，封其子彭祖为南皮侯。吴楚反时，太后从昆弟子窦婴侠喜事，为大将军，破吴楚，封魏姬侯。窦氏侯者凡三人。窦太后号皇帝老子言，景帝及诸窦 不得不读老子，遵其术。太后后景帝六岁，凡历51年，元光6年崩，合葬霸陵。遣诏尽以东宫金钱财物赐长公主嫖。至武帝时，魏姬侯窦婴为丞相，后诛。